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这个时段的主持人夏冰。我们非常推荐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周，希望在路上的大家都能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防寒保暖。那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呢，我们会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艺术，特别是跟儿童教育相关的艺术，就是画画的那些事儿。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嘉宾，他是柏林美院的创始人，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毕业生，也是知名的青年女画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医学人文与绘画欣赏、绘画与心灵健康等。来，欢迎张洋洋，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张洋洋老师。之前知道张洋洋老师创办的这个柏林美院之后呢，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啊。这个柏林美院是一家面向少儿和成人的专业美术工作室，那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教育理念，是由美至善，尽善尽美。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张洋洋老师一起来探讨画画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巨大的影响力啊。其实刚刚在介绍张老师的这个履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洋洋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跨界青年，毕业于传媒大学，然后自己曾经是画家，还跟医疗领域、心理领域特别相关。张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就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办柏林美院，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了一个创业者？ 是这样。因为其实最初我们创办的时候是只是想有个地方去搞创作，去画画，所以呢就做了这么一个工作室。我们希望在这里的状态我们是轻松的、自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一些朋友的带着孩子来玩，那么同时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孩子的话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妈妈，可能我们的共同话题就会比较多。那么后来我们就萌生了做一些儿童艺术教育的工作。 但是张老师其实之前呢还做过一些跟医学和心理学相关的，所以柏林美院其实和其他的一些就是只是教孩子画画、画画技法的这些机构很不一样。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柏林美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跟其他的一些这种儿童绘画教育培训机构不一样的点？ 是这样，就是来到我工作室的家长啊，我都会和每一位家长沟通，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在家的一些情况，孩子的一些心理状态等等。我一直认为呢，美育追求的是它是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对美的感受增强了，并且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能力和美德。那么所以我们画室才会有就是我们的理念才是由美至善，尽善尽美，美善合一，完成人格。 就这是一个带有人格成长教育在包含在内的这样的一个美育机构啊。张老师，您之前的这个工作的履历其实还是有几个比较大的转弯的，对吗？您看，您一开始是青年女画家， 自己做创作，然后后来又研究这个医学人文，然后又参与这个绘画和心理健康相结合的这种研究，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就是在涉猎了这么多领域之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合点呢？ 嗯，其实我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之前是一直从事医学传媒的相关工作，那么就是在我的工作期间呢，我接触了很多医疗从业人员，那么我看过很多关于医学人文的作品，嗯，从每幅作品中呢我都会有些感触。嗯，我认为医学是可以和艺术相结合的。嗯，在这些作品中呢，其实可以让我了解就是当时病人的一些感受，那么还有就是医生职业的素养等等。那么后来呢，嗯，我就在工作中刻意的去临床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绘画的心理治疗其实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也就是说，就是其实就是心理治疗其实基本过程是一致的啊，但是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治疗中可以用直接对话的方式，那么如果用直接对话的方式，可能他就是有一些的时候会非常的有限，那么只能对那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一些部分的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想到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像绘画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通过绘画，其实我们常常能够发现我们内心的冲突、自我的力量以及人格的特质，也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自己。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到了一个痛点啊， 对， 就任何的一个创业者，他一开始肯定是发现了一个痛点，一个刚需，然后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聊的可能比较大一些，医学啊、心理啊，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画画是怎么跟医学相结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吧？治疗病人可能需要药物，就心理治疗的话可能更多的依靠语言，那绘画在这个当中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遇见过就是有一些妇产医院的院长找到过我，然后他就是想让我一起跟他去做课题，因为可能医院也试图过用过音乐呀、等等啊其他方式，但是他们觉得美术可能会更加代入感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通过这种心理有一些算是问题吗，其实也不算问题，就是我们通过绘画的方式然后来去解决他心理的这些情况的话，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它代入感强。 其实说到底就是绘画或者说语言或者音乐都是我们去表达内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只不过它呈现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孤独症或者是抑郁症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具有超长的绘画天赋，我相信张老师肯定见过很多这样的小朋友，是吗？ 对的对的，就是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多这样的例子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样的这块的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啊。就是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遇见一个也是小女孩，她就是十岁吧差不多，她就是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她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然后学习成绩也比较落后，那个小女孩那她就不太明显，就是我们让他进行一些涂鸦，因为其实涂鸦它可以释放一些压力嘛，我们就让他就是画了一些凌乱的圆圈在纸上，但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从画中能找到什么图形的时候，就是其实他画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圆圈，然后他就勾勒出了一朵红色的花朵，就是他自己勾勒出来的，但是他马上又用就是天蓝色的蜡笔然后画圈就把那个花就掩盖掉了。然后其实红色那个花其实就是孩子他本身他自己，但是 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的内心是有能量的，因为他学习成绩的落后，他丧失了这种自信，所以他才用天蓝色去掩饰红色的花朵。嗯，不过还是可以肯定啊，就是那朵花的形状并没有完全被掩盖住，嗯，还是暴露了出来。所以嗯，我看他这样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支持一下他，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看来你把能找到的花露出来不是太容易嘛，然后其实花很大也没有完全被挡住，看来就是你是一个挺有力量的这么一个孩子。 嗯， 然后就以此为契机，我跟孩子后来沟通就挺好，也挺亲密的。那么后来在整个的疗愈过程中，嗯，孩子就可以慢慢的表现自己了。其实、这个、 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对对 对, 对，特别好。 嗯，其实我觉得画画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就是会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嗯， 因为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特别碎片化的时代里，你真的能够放下手机，然后告别屏幕，去画画，去自我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疗愈了。 对，是的。 嗯、所以在这边，在这个柏林美院这边，就是上你们的美术课的小朋友，其实，在画画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些心理的这个治愈，对吗？ 对的。 嗯，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张扬老师啊，就是，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让你开始关注就艺术和心理这两个结合的领域？ 嗯，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么在我产后的那个一个月当中，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是抑郁的状态，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内分泌啊，会有一些等等的一些因素在里边。我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甚至我了解的我周围的很多的一部分的妈妈，在那个期间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记着当时我是看着窗外，我就莫名的那种的伤感，其实我不知道我伤感什么，我就哭，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嗯，后来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专注把它转移过去。 嗯， 后来我就画画，我就觉得这个画画特别疗愈我的内心，然后因为你把这个专注力转移了，你就可以慢慢的从那个情绪中走出来。 嗯，从自己的痛点， 对， 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痛点。 对， 其实对于产后抑郁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的数据啊。 嗯、 这个产后抑郁的人群其实达到了80%以上，而且产后抑郁的这个时间长度从3个月甚至长至10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张扬老师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启发，然后还把它落地成为了一个教育机构，所以你们这个机构不仅针对小朋友，也可以针对成人，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嗯，对于成人的疗愈也很好。 对，是的。 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在柏林美院学习的这些小朋友啊，这些小朋友，你觉得来的时候，家长们对于他们就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 嗯。可以这么说吧，每个家长把孩子送来的时候，可能最关注的就是，哎，我们家孩子到底是他在技能技法上到底能学成什么样子，可能这个是每个家长都希望的。可能会有极少的一部分家长会觉得，我来这儿就是孩子随便画，画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可能就是很少家长会这样。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美育嘛，美育它不是光掌握一个技能，就比如说说孩子会画两笔画，然后会弹首曲子呀，然后在其他人的面前表现一下，我觉得这可能不是美育的根本。那么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判断一个学生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不应该去从这方面去判断，比如说他的成绩啊等等这方面去判断啊。因为可能一个学习不好的学生啊，我们所理解的学习不好的学生，可能他对人性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理解了，但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一些情感和伦理的种种的问题。 嗯 嗯，所以分数和人格发展绝对是两回事儿，所以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我觉得那么也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嗯可能一个在应试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非常优秀，这个优秀是带引号的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可能是更加脆弱的。 是的，是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因为此前我也看过一个视频，专门是讲这个儿童绘画的，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专家他们在说大人认为的画得好的孩子和真正的儿童画完全是两种，就大人会用大人的标准，你比如说是一艘船，就是很像一艘船，很具象，但真正的儿童画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在张扬老师你的心里，你觉得儿童美育教育重点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好的画应该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些年我一直从事艺术工作嘛，然后我就会比较关心人的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其实教育本身我觉得是对人的关心，这个是重点。那么我认为美术其实就是照进生活中的一束阳光，然后是一种心灵的滋养，也是一种精神的向往。那么我们带着孩子去欣赏一幅画，可能刚开始他不懂怎么去欣赏它，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经常去带他去看展，那么看多了美好的东西，然后他的审美自然而然也就提升上去了，我觉得。那么我觉得这就可能是会对他的生命产生一些长久的影响，因为有他自己的感受在里面嘛，首先对吧。同样就是我觉得他会欣赏春天的花朵，也会欣赏冬天的枯叶。我觉得这就是对生命的一种欣赏吧，所以我觉得培养孩子是对生活的感受力，他是有感受这种能力的，而不是说我只是让孩子学会一个技能。是这样。 我觉得张扬老师说的特别好啊，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画画，关键是给他去积累一种审美能力。 对， 这个能力在未来可能我们身边充满了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的这个时代下，拼的就是感性的能力，审美的能力。 对的， 我身边原来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们可能一年四季都不会去关注这个树的落叶或者树叶颜色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人性的很大的缺失。 对， 所以并不仅仅是我们去绘画创造美，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孩子有一个发现美的能力。 对，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其实大家都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放慢自己的脚步，去欣赏，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说我们急着去干什么。其实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慢下来做顿饭，这也是一种美。 慢生活啊，别说是慢生活了，现在连身边都不看了，都元宇宙了，你说这孩子们都怎么办？ 是的， 说到这个点啊，其实我也挺想问问这个张老师的，因为现在很多儿童教育机构不仅仅是美术，包括音乐啦，包括舞蹈啦，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说送孩子去学个兴趣爱好吧，就进去之后老师给你安排考级，这个给你安排的这个非常复杂，孩子其实本来是奔着兴趣去的，结果学着学着就坚持不下去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其实我觉得就是考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一些家长确实是他是非常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一些证书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家就不对，对吧？就是会有很多种声音嘛存在，我们要赞同的其实。但是我一般我都会跟家长说我们学习这个，其实我们不要以考级为目的，我们要以孩子兴趣点为出发，让孩子喜欢他，真正影响他一生，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说的啊，我今天给你送来学画画，你就一定要考这个试。其实这个是真的没必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充其量是对孩子学习过程一个阶段的一个总结， 一种检验， 对， 而不是成为他的一个原动力了。 是的是的， 孩子学着学着越来越厌学了，就麻烦了。 对， 诶，这里我们就想跟张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市面上这么多的儿童美育机构，现在有线上的有线下的，北京这样的机构太多了，有家庭作坊式的，有这种大商场里连锁的，你自己怎么看现在你们行业的现状？ 看我用什么角度了。如果我以一个妈妈的角度去看待， 为我家的孩子去选择的话，可能首先我不会选择线上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孩子的视力真的是挺重要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线上的话，我觉得他太缺乏那种感受力了，因为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老师在我背后就是指导一下，点两下，哎，你这个应该是怎么画，就那种整个过程的与人沟通是完全没有的，那种感受力是很弱的。就像我们出去，比如说我们去听个音乐会，我们是有感受的，因为我们身临其境，但是我们听 CD 可能就会差一些。是这样。如果要是我选的话，可能我会选择一个，首先老师是非常负责任的，他可以真正的有爱的，我觉得做教育是一定要有爱的，只要有爱，其他的我觉得才能有。 能够感受到杨耀老师是一个特别有爱的老师，特别的有人文关怀啊，真的是替小朋友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去考虑的。现在很多机构我觉得也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孩子画出来的画很不像孩子画的。我看过商场里的这种画展， 对的， 哇，我觉得画的好像还是那种国际什么巡回画展，然后我觉得画的好专业呀。 对， 你看这种画展，你会有什么感受？ 看他是多大的孩子了。如果真的是十几岁大一点，可能人家真的是有这能力啊。但是如果就是小年龄段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觉得全部都应该是孩子自己去亲手去完成的，不管孩子画的好与不好，因为有一些我们大人眼里看着这个作品就是没那么完美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年龄段孩子应该有的一些东西。其实， 要求不要太刻板了。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美本身就没有什么标准，就是每个人的审美也都不一样，可能在你眼中这幅画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它就是完美的。可能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尤其小年龄段的孩子吧，他在涂那个涂色的时候，家长就会跟我说，他说，哎，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为什么老是涂不满。其实就是小年龄段的孩子在他眼里已经涂满了，是我们大人强加于孩子的。是这样。 有时候很多大人老人对于孩子的要求，我都觉得他们好着急呀。 对的， 对吧。这个比如说涂一个蓝色的苹果，然后这时候就有爸爸妈妈说了，说苹果应该是红色的。 对的。 然后呢，爷爷奶奶说我们家孩子不会画画，只会瞎画，我心里都觉得很虐，真的。就 是这样， 就没有孩子是天生就画得那么好，对不对？ 对， 真的要给孩子一个时间，要让他从容一点， 对， 不要去限制他的想象力。 对的。 所以在这块柏林美院是怎么做的？你们也会带孩子出去写生吗？ 会的，我们会带孩子出去写生，让孩子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创作自己的属于他的一份美。其实我们是非常注重就是写生这一环节的，包括就算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吧，我们会有室内写生。那么室内写生可能我们会让他画静物，但是呢天气好，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出去，包括参观一些博物馆这样的，我们都会有。 现在非常好的就是北京的这种博物馆和艺术馆的这个体系，他们会搞这种儿童的板块。 是的。 然后让孩子们就是看完展之后有一个这种互动的一个环节，去画一些，或者说去模仿， 对， 临摹一些作品。 对， 这个是特别好的，对吗？ 对，是的。其实临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多临一些就是大师的作品，其实对孩子的整个发育去就是整个发展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啊，我们有时候就会让孩子去临摹一些名画。我们会选择不同国家的画让他去照着画，其实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孩子减少对画画的恐惧。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比较愉快地参与一些疗愈。因为有一些孩子他面对那一张空白纸的时候他是比较有负担的，但是他可以通过模仿名画可以给孩子心理上带来一种稳定感。然后从而激发他的一些表现力。那么他可以一边欣赏画呢，一边可以按照他的基本构成画出来，所以他就 能很自然的学习，也可以帮助孩子就是培养观察力和一些的表现方面的，所以孩子会很容易得到满足。 嗯，很容易上道入门。 是的是的， 毕竟所有的学习方式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对的对的。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柏林美院的创始人张洋洋老师，是一位非常有人文关怀的美术老师，关注医学、心理还有儿童教育领域。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个时段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儿童绘画教育，稍后回来。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 播媒体，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美育教育。坐在我身边的是柏林美院的创始人，也是知名的青年女画家张洋洋老师。来，张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张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美术老师，我觉得他不仅仅关注美术，他还关注人的心理健康，关注人开不开心，幸不幸福。其实柏林美院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价值观啊，他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呢，是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人。哎呀，带着这么大的使命感做这样的一家机构，我觉得挺难的。这个杨洋老师跟我说呢，说他们特别注重这个美育素养的培养。那杨洋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美育素养。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育不光是就是我们在艺术上会他会什么，那么其实我们是要提高自己的审美。你看我们的艺术家们啊，他们都创作出了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品，那么这些优秀作品，那你说都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去创作的吗？其实可能也不是，可能更多好作品是在他失意的时候创作的，所以感受性就会很强。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都会有悲欢离合嘛，对吧？但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伤感的失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具备感性素质，我觉得。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些人生的不如意，去表达这些感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唱歌、画画等等啊，都可以，因为我们具备了这种素质啊。我们看待事情其实它是有美感的，是有诗意的，不会去较真儿，就不会遇见事儿就感觉是天要塌下来一样啊。有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还会更有建设性，我们人的格局也会更大。所以我觉得美是一种感受啊。那么感受性强的孩子呢，当他面临选择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手足无措，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说到一个整个我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了，就像这个伤痛文学一样，可能也有伤痛绘画创作。你说一个人失恋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窝在沙发里，然后那个喝点酒吃爆米花，他也可以选择画画，然后就出名成为一个画家。 对， 这个真的是高下立现。 对的对的。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有多一些的兴趣爱好，有多一些的表达方式。 对，其实不光是我们现在我这个年纪啊，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常常想，其实等我退休之后我要干什么。其实我现在想得很清楚了，那我退休之后可能还是要做这个工作，我要画画。可能这是我一个精神上的一种需求，但是我周围很多人其实他们退休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的。其实很多的 他们都挺手足无措的。 哎，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去积累的一些兴趣，我们的一些爱好，是为我们的年老在做储备的。 对的， 否则你就只能跳广场舞。当然不是说跳广场舞不好啊，就可能你的选择会变得有点少。 对，比较单一，可能人到越到那个年龄大的时候就会孤独感越强，我觉得。 嗯，但我觉得可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成年人都在开始学画画了。 啊，是的， 有很多零基础成人绘画 对的 养成工作室。 对， 对， 对， 你觉得这种模式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来到我们工作室的成年人啊，他们很多都是喜欢画画，有的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机会。他跟我说，他说我来现在画画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画画，但是我家里人非得让我学钢琴，然后我就把这个画画给放下了。但实际上我从内心是非常喜欢画画的，所以有很多追梦的年轻人成年人来到我们画室去继续圆他的梦。 嗯，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 对的。 嗯，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育素养啊，我们就说到这个孩子的审美力的培养了。坦白说，我觉得孩子的审美培养挺难的，因为小朋友好像都喜欢比较鲜艳的颜色，比较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这种，你觉得孩子的这种美育素养的养成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能够更好的达成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人啊太在意自己的感受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画室有一个孩子在画画，就是其实那个孩子就是在那一刻啊是很享受很专注的在创作呢，那么外界任何的声音其实都不会打扰到他，就是我们觉得当时状态特别好。但是因为家长他就在旁边，他就在画室，那么家长就觉得，哎呀，你老师的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大了，那是不是有打扰到我家的孩子在画画了，然后他就特别的过于紧张他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去做创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家长太紧张了。所以我觉得我再延伸一点啊，说一些，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在发呆，但是可能他是在仔细的用心的在观察一片叶子，在看一朵花，那么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就会去喊说，哎，你在干什么呀。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的喊就是他当时所有的美感全都没有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那时候孩子其实正在跟美进行对话，他在认识这个世界，那他会用嗅觉会用听觉，而我们可能只是用思维这种方式。 我真的觉得张扬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又有耐心的这样的老师和妈妈。你很懂孩子，就连孩子发呆都会给他有一些美学上的这种解释。确实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急功近利和这种浮躁更多的就是传递给孩子，就像静待花开一样，一朵花开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对，它需要过程。 所以不妨等一等，让孩子慢慢来，对不对？ 对。 那说到这儿我也很想问问张老师了，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适合学画画？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的选择特别多嘛，太多兴趣班太多领域了，你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孩子，就是家长可以把这样的孩子送来学画画？ 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绘画天赋。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让孩子画画是培养他对美的感受嘛，那如果要是说去选择的话，可能我更倾向于去选择这种工作室形式的。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对于老师，我们要看老师是不是真正有爱，是不是爱孩子，我觉得这点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做教育如果心中没有爱的话，可能你只是技法上的一些输出的话，可能就会欠缺人性上欠缺一些东西。我是这样觉得， 没有那个精神内核。 对对对。 其实柏林美院有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们开设了绘画和心灵疗愈的这种体验课程，然后他们会主要针对这种 抑郁啊、焦虑啊、不安啊，包括多动啊这样的孩子或者是成人，然后呢让他们通过绘画来解决他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方面张老师有没有一些这个你看到的改变的例子跟我们分享？ 其实就是来到我们工作室中接受绘画疗愈的人啊，一开始都会比较紧张，其实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会想自己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或技能，那么这些反应其实也是跟这些就是他们的童年或者青春期的一些经历啊、老师啊、家人啊，这些其实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是不是有没有有批评过他的画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接触过一些孩子嘛，就比如说我们通过刚才因为上一节我讲了，我们通过一些临摹名画这个，那么当时我们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案，算是案例吧。然后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就是经常的酗酒，脾气就不是特别好，每次喝完酒的时候都会甩些酒疯什么的。那么所以这个孩子对爸爸他是既怨恨又害怕，所以在很多名画当中呢，我们就给孩子，其实也是孩子自己选的，当时他选了蒙克的《呐喊》，所以在就是在他模仿的时候啊，他这孩子他只模仿了原作中主人公的形象，周围的背景他全都省略了，然后呢他就画上了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他说蒙克呐喊的样子就好像是爸爸在大晚上按门铃时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将画中的人等同于自己，所以通过就这种的临摹名画啊，孩子就更容易表达出对爸爸的恐惧和否定这种感情，然后也以便于我们后边对他的一些疗愈。 所以你们的这个机构是可以跟一些心理机构和医学机构在对接的吗？ 是的， 就给到他们一些切实的这种心理上的帮助。 对的，我们会和一些妇产医院会有这样的课题，就是帮助他们去疗愈一些产前抑郁的这些的妈妈，或者是产后抑郁。其实产后抑郁是更多一些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哈。 对， 因为有一些表达真的可能你用语言表达不出来。 是的， 但你可能能从一个人的画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他的愤怒， 对 他的伤心，他的开心都能够看到，这就是一个线索。 对的。 也想问一问这个张扬老师啊，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孩子通过你们的这个美育教育，通过绘画有了一个特别积极的改变呢？ 有的，就是这些其实挺多的，就 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嘛，就是班主任说他其实学习能力并不差，还挺强的，但是他就是话太少，也不太会交朋友。那么家长就带他来到了画室。虽然就是我看上去他画确实挺少的，性格也比较内向，但是从他的涂鸦作品中的铅笔线条看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其实我们当时是让他用铅笔在纸上就是发散性的画一些线条，那么这个作品最后他自己起名叫喷水池啊，然后其实明显就是他非常有力的那个线条，能感觉到他的性格是具有攻击性的。但是他说他画完了之后他心里是非常的爽快的。那么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看不到像打人这种表现的外面的攻击性，因为压抑在内心他是有一些欲求的，所以他的内心是存在一些不满的。那么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比如说别人叫他的时候他就装作没有听见，那么不回答或者做事情也比较磨蹭拖拉等等啊，这些都有这些表现。那么这些呢就属于被动性的攻击行为，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通过让孩子流露出感情的方法来帮助他表达自己的欲求。后来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绘画疗愈，孩子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就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可怜的很封闭的一个小朋友。 是的， 只能通过绘画去打开他的世界。 对， 要不然他可能就一直选择我不听我不看我也不说。 对，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内向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在语言启蒙期的小朋友，其实蛮适合去画画和涂鸦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对于成年人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成年人比较适合去零基础绘画一下？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成年人都适合，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工作室的成年人啊，很多人基本上每个人，除非他是专业学美术的，他都会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不懂艺术，我不懂怎么去欣赏，我也不会画画。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可能是在他童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画过画了，因为他最后的那种艺术体验可能就是他在美术课上，你能理解吗？因为其实就是在学前班或者小学，艺术创作其实是我们大多数孩子的一种沟通方式。我们也许可以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涂颜色，剪贴那种彩纸，那么盼望着每周美术老师来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画画，对吧？就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但是一般到了10岁、11岁，就是稍微大一点，也进入青春期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创作往往会给其他活动让位，就是可能这个活动是我们的家长觉得啊更重要一些的活动，我们就停掉了美术。那么当这时候艺术创作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接触不到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画画的天赋。其实就是我接触过一些上初中高中的家长找我啊，和我谈论一些就是关于孩子画画的事情。他说原来孩子其实是非常喜欢画画的，后来突然就不画了，就是问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忽略了前面那个很重要的时期啊，就是家长认为画画没有那么重要，会耽误时间，这个时期。但是当孩子想画的时候，也就是说孩子想通过这种画画的方式去表达情感的时候，孩子又缺乏了对就是对画的像的这种的技能，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挫败感，所以 就变成一个下行的螺旋了。 对， 我没有学，所以我不会画，我不会画，所以我就没有信心再去尝试。 对的，所以这方面的能力他就停滞了，所以这可能就一生与画画都无缘了。也就是说，为什么来我们画室的一些成年人，他画出的画往往像一个10多岁孩子画的画。 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这个全世界很多知名的画家很多都是大器晚成的， 对，是的， 很多人都是中年才开始画，或者甚至老年才开始画，然后也办了个展，对不对？ 对的，对的。 就是还是那句话，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 对， 要不然就是现在。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们停止了，当时停止了一些这种的艺术创作，比如说是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嘲笑了孩子的作品，那么美术课上或者是打了很低的分数等等啊，我觉得都没关系，都可以继续的去画，去把画画去捡起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小王子吧，对吧？我觉得他在第一章里啊，就是作者就讲述了自己曾经画过的一幅蛇吞象的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像一个帽子。 对对对，但是令这个他特别难过的是，就是看过他画的成年人都说那条蛇看起来像一顶帽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对，因为他是真的是特别努力的向大人证明自己画的确实是一条肚子里有大象的蛇，而大人却无视他的描述，继续误解他的画，所以他就说，他说从那次经历后他再也不想画画了。所以我觉得往往对画作进行较低的评价后，会导致我们的孩子们以及成人就此放下画笔，也不再想去尝试画画或创作了。所以我觉得给孩子树立一些信心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是大人的问题，这个真的，这个锅我们必须得背。我觉得我们太对孩子缺乏这种包容性了，太爱打压孩子， 是的， 然后拿我们一套非常标准化的这个标准去要求孩子。其实孩子他是非常发散的，他有很多的触角，很多的奇思妙想，而他这些触角呢又相对比较脆弱一点，因为他刚刚生长出来，你一打压他 给自己掐死在摇篮中了， 对对对， 特别可惜哈，我觉得。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些现在是成年人的爸爸妈妈们啊，如果你小的时候的那个绘画梦还没有实现的话，对孩子真的多一些宽容。 对的，是的。 嗯嗯，我们再说回这个创业这个赛道啊，这个其实张扬老师之前也尝试过非常多的工作，非常多的领域，后来还是回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范畴吧。嗯，但是去做自己热爱的一个工作其实是很难的。 对的。 然后做一个女性创业者，又是一个妈妈，然后又放了这么多的爱进去，有这么多的感情的这个砝码进去，一定是有很多困难的。柏林每月现在是有4年 了吧， 4年的时间啊。你觉得中间比较困难的是哪个环节？ 可能是疫情那个阶段。 嗯，对，疫情对于这个教育机构的影响。 对，是的。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有爱，然后和每位家长会沟通，所以在那个阶段没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一些其他的问题的，就是都会很支持我去继续做这个工作。 嗯，所以你的孩子对于你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崇拜，是不是？ 是的。其实就是他，我觉得因为我家孩子现在是5年级了，我觉得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可能对绘画这一块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绘画是每个小孩子的一些天性嘛，那我会好好的去引导他。就是前一段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宝贝儿，我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怎么爱画画，他说是因为有人批评过我。 嗯， 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刚才一直 在说把那个批评他的人找出来。 对，所以我一直在提这个事儿。后来我现在就是让他每周都要去工作室去画幅画，慢慢的树立他的信心。其实我觉得他画的还不错的。 嗯， 对， 需要鼓励啊，孩子真的是需要鼓励。那杨洋老师对于柏林美院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呢？这么有爱的一家机构，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在我们身边多一点，让更多的孩子家长，尤其是可能心里会有一些脆弱的这些孩子，通过这个途径去表达自己。 嗯，其实我希望我可以用艺术去疗愈更多人的心灵，然后可以提高全民的一个美育素质。其实这可能是我追求的，可能我这样说比较大啊，但是我确实是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去做的。我希望去做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嗯，是这样。 嗯，我们也在这里祝柏林美院越来越好。 好的， 真的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可以去走进画室，放下手机，回到自己。我觉得拥抱美，拥抱爱，多晚都不迟。 是的。 嗯，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行京津冀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在最高点撑着眼。